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律師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冚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當飯食， 我哋係最積極。 HKP 乜乜乜，好特別，我係蕭若遠。 我是鄭經翰， 我是肥佬黎，撐呢班後生仔。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龍，大軍法。 好啊，又翻返嚟大軍閥啦。咁啊，即係今日呢就叫做係除夕夜啦，係咪晚。咁但係呢，咁你又知道我哋又冇可能真係除夕夜晚嘅時候即係 live 你吹水㗎咁樣。 所以提早咗一日。 係啦，咁上個禮拜上個禮拜四呢，即係有位朋友，有位網友啊，叫咩名唔係好記得啦，即係就好捧場喎，話啊，即係平安夜有冇大軍閥做㗎咁樣。哦，個 Mary 關係佢一問，係即係喂，跟住喂咁捧場咁喎，話大佬即係咁捧場，即係你 佢仲話集集都聽喎，你大佬 係佢話咩呢，佢就咁講嘅，又話喂，我驚玩得太盡興，瞓唔到覺，要與君同眠。 多謝佢啊， 係啊，咁樣樣，咁啊除夕夜嘅，喂，咁我哋當然都唔會話嚇甩底啦，咁樣樣，咁但係就我哋都做唔到 live 啦，咁樣樣，咁但係都唔緊要啦，係咪？即係爭一日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嘅事情咧，即係一日千里啦，啊，即係今個禮拜，原本上個禮拜我哋仲想即係偷步去做一啲連結啊，即係話啊呢一年裏邊有啲咩大事發生啊，或點不知？相隔一個禮拜啫，喂，其實都即係大 世界要變了啊！ 係、哎、陸續有咧，咁啊嗱，想講咩咧？咁啊，琴日其實即係呢個啊女王嗰啲都講過啦，嚇、啊，即係呢個上海仔啦。咁今日都有啲新發展嘅，啊，不如去段片先啦。 send 咗你 message 第一個，第一個， 第一個。 上海仔郭永雄星期三凌晨被人以广贴街招的方式搜寻，街招在凌晨三点几被发现分别出现在尖沙咀半岛酒店行人路以及附近的酒店外墙和文化中心一带的外墙。上环顺德中心港澳码头外亦都填满了追寻上海仔的街招，据报就连旺角和鹅颈桥等地方都有。警方接报到场调查，街照印有两张上海仔的照片，并且悬红500万追寻他的下落。有目击者说看到十几个戴着口罩的青年用白胶张贴街照。据资料显示，上海仔最少曾经涉及五宗以广贴街照的方式威胁勒索港澳富豪，并且以除街照附送100元现钞通街派的手法来到抹黑受害者，而家却成为了被贴街照的主角。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 嗱，咁啊，即系可以叫贴得佢街招嘅，咁都好肯定呢条友咧，即系其实已经系失踪噶啦，系咪？咁而且就你好肯定就系话，而家上海仔咧都唔可以大摇大摆喺条街度行啦。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除咗话佢一定唔喺度之外咧、就边个够胆贴上海仔嘅街招，都系一个值得探索嘅問題。 貼佢啲人都係 驚黑社會嘅人、啊，即係可能即係 對頭嘅人啦、 啊，或者係黑社會都得， 得， 不過第二個堂口、第二個幫會嘅人，即係借呢個機會嚟喐佢。 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 你佢之前佢都试过做相同嘅事情啦，系咪？即系佢话追溯咁样样，要贴啲富豪街招咁样样，咁啊因为即系嗰阵时吓呢、這个喺澳门啦，有屎忽数啦，又话搞赌场，咁啊但系咧就搞唔成啦，咁样样，咁啊要追翻啲屎忽数咁样样，追唔到，咁啊即系搞到最后尾咧就话要挟爆大镬，咁然之后咧即系嗰啲 WhatsApp 啊又俾人 cap 埋图啊咁样样，然之后去报警。咁嗱，而家 不过你应该咁谂，就黑社会嘅 business 咧、嗯，通常都走唔开几样嘢嘅啫。 系黄赌，即系 黄赌毒， 黄赌毒啦。 即系第一，你就系收片，系咪？即系我帮你做实 Q 啊。咁另外一个换嘅形式就系即系泊车啦，即系代客泊车啦，或者系即系银行或者系财务公司正正经经借呢个钱。追唔到，你梗系揾佢去搞啦，因为佢大大声声咁样恶啊嘛，系咪外判出去俾佢哋搞噶啦？通常呢啲都咁。另外就系学你话斋，黄赌毒里边黄嘅就系色情咯。 嗯， 系啊， 即系例如我哋隔篱嗰度大厦，近排好鬼多差佬冻咗喺度，我都唔知系咪同上海仔有关。 啊，呢、這个唔系呢个我听咧，原来有单咁嘅嘢。即系 你讲咩嘢先？ 拆开少少啊，即系你话嗰啲咩 富士大厦， 系啊，富士啊，嗰啲即系严打啊，因为即系最近咧。據聞啊，即係我聽 Q 仔都聽翻嚟嘅啫，咁佢講嘅就話點睇咩投資日報嗰啲免費報紙咁樣啦，就話最近咧有差佬即係去叫雞唔俾錢，咁咧最後尾咧即係就俾嗰啲睇場就打咗一身，個差佬俾睇場打一身，咁然之後咧成有啲差佬就要報復啦咁樣， 所以就日日嘅警車就凍喺富士大廈門口。 係啦，喂大佬你唔俾錢係唔啱啊嘛，阿哥，即係冇話你叫雞唔得，咁但你要俾錢啊嘛，你搭躲你話自己係差佬。喂，咁啊真係好唔公道囉，老实讲。 喂，咁呢样嘢就紫藤都投诉过好多次。 係啊， 系我哋放蛇谂住啊办查案。 其实啲有啦， 其实就去。 其实啲有戆居嘅，戆居嘅就系你应该揾紫藤啊嘛。 系啊系啊。 点解有咩理由自己私了嘅啫？ 系啊， 即系即使你做体场都好啦，打俾紫藤叫紫藤report 呢个 case 咪得咯。 唔系咁， 差佬系怕舆论，但系唔怕你使用暴力嘅方法噶嘛。你用暴嘅，我咪以暴易暴咯，好简单，我同你啫嘛。有咩理由咁戆居，自己走去私了就自己揼个差佬嘅身噶？ 咁因为喺个大厦直接嘅负责人就系睇场啊嘛，即系呢个紫藤就远水不能够近火。咁如果你话论拳头，喂拳头，即系俗语都有话啦，拳头再近系嘛，即系咩再远，即系你冇理由揾紫藤啦。呢、這个当然啦。不过讲翻呢个上海仔呢单嘢啦，咁你头先讲黄赌毒，咁啊当然即系而家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嘅黑社会嚟讲，就唔止黄赌毒啦， 好多生意。 酒 楼都有噶，酒吧都有噶。 其实占领之后咧，其实已经多咗饭噶啦。 哦，就 系 协助即系警方想做嘅嘢啊。 系 啊，即系 咁。所以如果你话讲到即系呢个上海仔咧，尤其系上海仔啦，系咪？其实佢系牵涉，即系如果佢系即系嗱，佢咁高调去搞呢个记者招待会，除非你嗰啲咩嗱，讲真。你同嗰啲富豪啊，嗰啲咩屎忽數，我覺得冇人會有興趣咯。唔係即係我唔係冇興趣，一定有嘅。即係你炒花生，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講到係同江湖飯局有關，咁當然你係想炒到去一個政治層面啦。咁而有撈嘅說法就係話梁振英非常之緊張，而且有中方嘅人士呢亦都表示關注， 咁呢個正常啦， 係咁啊，甚至 喂江湖飯局係涉及邊個啊？江湖飯局係涉及個行政長官啊嘛， 係 喂，你話如果上海仔開記者招待會，關於我哋花生糖或者我，喂我都緊張啊，大佬， 無 端個黑社會走嚟開記者招待會，所以呢、這個即係撈嘅講法咧，即刻作出就得。不過我覺得應該理論上 係有人咯， 係啦，推論落去咧， 正常就係、是、即入即梁振英啊，一定係會緊張啦，因為嗰個江湖飯局。 喂、啊，但係你講起上海仔咧，就唔淨止咁簡單，邊度止係上江湖飯局咁少啊？我哋不如開第二段片啦。 你入嗰啲位唔準。 我特別要感謝各位市民嘅忍耐。亦都多謝社會上好多熱心嘅人士同埋團體。喺過去幾日，多方呼籲奔走劃船，為早日結束佔中嘅行動而努力。 原始流亡紧，虽然唔能够亲身见记者嘅佢，讲紧咩好团体呢？梗要问下最心水清嘅市民啊！反占 MK 系上海仔吹鸡，日收千万维稳费。 刚才你讲嗰位先生咧，你啱啱讲完，你而家要我重复翻佢名咧，甚至佢嘅绰号咧，我都唔知 道。嗰位仔我本身唔识。 其实我哋以为呢个所谓上海仔咧，系佢梁营嘅个阵营嘅人。 当年 CY 竞选办成员卷入江湖饭局丑闻，人人都唔识嘅佢，原来就系日前暴力反战旺角嘅幕后黑手啊！有江湖中人话，认出当日带队冲击嘅小头目，正正系有和盛和背景嘅上海仔头马大鬼，同另一黑帮梁粉仔仔嘅生意拍档，相应称啲靓，当晚吹鸡多人到，两架旅游巴先车得晒，部分戴埋口罩同黄丝带，混入人堆专骂妻人，制造清场机会。呢位自称好中意食生果嘅深圳游客，爆料人都认出佢系胡林福嘅马，平时喺砵兰街打趸嘅。呢个黑帮做嘢，啊梗系唔系自发噶啦。消息话今次行动由大陆国安部第九组主理，再大专罢课已经策划紧，仲鬼咁好批啊！ 300蚊 举派反占中三粒钟有1000蚊，出口挑衅在场人士2000，武力冲击5000蚊一日，成为传媒焦点，最多有一皮添。大队嘅区头人工 double， 拖马越多就越多钱。国安部仲系每日一笔过咁找数。以 weekend 喺旺角同铜锣湾动员近2000人计，大人一日就最少使咗过1000万维稳费啊！ 咁咪睇佢头先听到啦，即系除咗即系佢同呢个梁振英好 friend 之外，吓食过饭啦。咁啊，同时间喂亦都系直接于隶属呢个吓、啊、国安九组嘅。咁你谂下，即系 亦都系今次成个事实、啊、就系、是、当日。俾人爆咗出嚟就系、是、反占中嘅，就系佢动员咗群众。 佢系揸大旗嘅，即系 咁我谂到个 logic 喺边度啦。江湖饭局系事实，呢个系第一步。反占中系第二步。 嗯， 今次出嚟爆大镬系第三步。你将三步串埋一齐，你就谂到江湖饭局一定有咧。 嗱， 跟住梁振英或者梁振英嘅阵营。一定識得呢一個嘅上海仔，亦都有指示佢做嘢啦，或者透過阿爺嘅第九組去指示佢做嘢， 暗示佢啦，就算冇指示都。 跟住點解上海仔話要爆大鑊？喂，頭先我哋 off mic 要諗下一樣嘢就係、是，係啦，黑社會究竟點解佢要幫即係、就是、幫呢個政府做嘢先？係咪先？黑社會存在嘅目的 唔係同埋你諗到個問題就係、是，喂，全世界真係奇景。边一个黑社会够胆开记者招待会嘅大哥？嗯、 啊， 喂，嗰啲嘢人哋系地下秩序嚟噶嘛？我一系就揼柒你，一系就斩咗你，一系就开枪扮咗你，冇、嗯、理由够胆做我哋正经人家做嘅嘢啊！喂，呢、這个我哋先系觉得即系系匪夷所思嘅一样嘢嚟噶。 嗱、啊， 奇景嚟噶、啊，对香港嚟讲， 客观事实嚟讲咧，即、就、系、是、我哋睇到嘅，其实上海仔佢可以打嘅牌好多。啊、即係第一張牌就係阿梁振英啦，係咪？呢、這個江湖飯局佢兩個之間嘅關係啦。咁第二就係、是、呢、這個佢同即係佢有江湖飯局咯。咁同嗰啲鄉事派啊，嗰啲即係權力瓜葛啊，嗰啲嘢又係一張牌啦。第二張牌，第三張牌就係呢個反佔中嘅勾當啦，係咪？尤其係同呢個國安九組之間嘅一啲即係刁啊咁樣樣。哇！呢啲嘢咧～哇，其实广州系最大镬嘅，其实系， 唔系，所以咧，今次佢所谓嘅开记者招待会，除咗系奇景一之外咧，其实就系反映到个现实、就是，就系你而家嗰个黑社会，即系黑金政治啊，系连结得咁厉害，好似当年台湾咁，台湾啲大哥敢唔敢开记者招待会咧？我真系觉得未必、啊。 咁但系而家话俾你听咧，佢就系反咗面啊嘛，即系同呢个即系起码佢当然佢同啲富豪反面啦，喂，但系同时间佢亦都， 我觉得富豪嗰样嘢系坚定流啦、嗯，我都不敢说。 唔系呢个肯定系嘅，这个肯定系嘅，因为佢当初即系因为佢追溯，即系其实嗰啲泄密啊，嗰啲 WhatsApp 泄密啊，都系因为呢啲嘢嘅。咁但系咧，喂佢， 但系嗰个系咪属于去到勒索嗰个层面，定系还是系外判咗俾上海仔？负责去即系收数咧，我觉得你如果你要去 assess 佢嗰样嘢嘅时候，你应该要问呢两个问题边个先系？ 嗯， 系唔系就系、是、喂大佬，我追 假設啦，追 Anthony 數好難，你係富豪啦咁樣，咁我咪揾阿吳博幫我手，喂，你做開黑社會，你幫我收咗佢啦，你抽翻10% 或者20%，喂，但你真係爭我錢喎，大佬，我覺得似係呢個黑社會不嬲都係咁做噶嘛，就例如同銀行合作嗰啲都係噶啦。咁而嗰啲咁嘅恐嚇嘅電話啊，走上門啊，而家又先進咗識 send WhatsApp 啊，好自然嘅喎，我覺得完全係。 但問題就係話你 唔係勒索，我覺得係有疑問咯。 係唔係佢勒索嘅富豪咧？似乎就唔淨止唔單單係一個江湖之間嘅恩怨問題咯。 冇錯， 因為如果佢要將呢個梁振英擺得上台嘅話，咁呢個富豪係同政權之間嚇，即係同呢個政府之間。一定是有啲嘢嘅，一定是參與過呢啲咁樣。 即係你意思係嗰個富豪同呢一個政府係有啲瓜葛。 喂， 係啦， 所以就揾呢個上海仔。 你講呢句説話咧，都係冇乜意義嘅，即係都係有邊個富豪係啦，係冇同政府係有關嘅咧。 唔係咁，但係有咁多富豪，即係佢第一，即係其實佢同呢啲咁樣叫做係即係賭場生意有瓜葛，但係同時間佢亦都參與一啲維穩生意，可能係即係中間邊啲人過水，可能就係借啲富豪過水嘅喎。你諗下，即係所以佢先至會炒到咁快啊嘛。 加多你一個答你嘅答案就係可能富豪應承咗 commit 咗嗰筆數，冇找數。係 啦。 因为点解咧？啊，如果我做行政长官689，就我冇理由直接指示上海仔，冇理由我自己个袋揞钱咁戆居噶。 系啊， 政府亦都出唔到数啊，财政预算案。 系啊， 咁我咪揾 嗰啲富豪会帮手出钱。 咁点知富豪咧就反完占中之后咧，就可能嗰笔数就系未搞清嘅。 咪系，一日收1000多万个大佬。 咪可能系即讲，即呢个数唔系即时出俾你噶嘛，系之后先褪翻俾你嘛，话就会。1000万啫， 咁你冇理由唔信我乜乜乜富豪噶， 系啊， 系咪？嗱呢个可能性啦，呢个系我哋估嘅啫， 我后面估嘅啫， 我后面国安喎，大佬，咁而家佢， 但系国安就冇理由唔找， 但系 国安就冇理由唔找数，诶， 但系咁样讲， 因为点解咧？佢嘅做法，我估计啫，我判断啫，就系喂嚟得一次要做第二次噶嘛，你唔可以一次唔找数， 咁 當然你話國安可以外判咗呢一個找數工作俾個富豪， 國安都唔會直接找數俾你。 係啦，即係中間有人食夾棍啊咁樣樣咯，即係可能係咁，我唔知啦。喂，咁但係即係如果嗱，坦白講啦，即係阿上海仔咧，佢其他著嗰樣嘢就係太江湖啦。即係喂，老實講，你如果你係對翻即係呢啲江湖大佬嘅，你做翻呢啲咁樣嘅手段咧，都冇問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嘅對手係連即係共產黨牽涉其中喎。喂，咁呢個就唔係咁簡單嘅喎，你唔可以用一般嘅一啲即係江湖規矩咧去勒索佢。所以你玩緊命。 我另外一個角度咧去詮釋頭先 Anthony 你嗰、那個即係 hypothesis 就 係、是。 其实地下秩序就地下秩序， 系啊， 地上秩序就地上秩序。你唔可以将两样嘢 mix 埋一齐嘅时候咧，即使你从上海仔嘅角度都好，你上海仔点可以做我哋正经人家做嘅嘢啫？ 你系星火坐管，你唔系共产党坐管啊，大佬。 问题就系点解即系你话而家呢个上海仔做呢样嘢咧，就可能系爆啲嘢出嚟去要挟，即系 CY 啦。咁但系点解一个黑社会嘅大佬？即係佢，即係一個黑社會大佬，佢都係喺地下層面好有即係權勢啦。咁但係佢都夠膽開一個記者會咧。但係佢開完記者會，可能好多後果嘅喎。 我諗到其中一個 scenario， 就係點咧？呢個係一個談判嘅過程。 係咁，當然 好教還價一樣嘢。嗱，上海即係醒就醒在呢度點咧？因為嗱，大家都知道頭先我哋串連嗰三個事實啦。嚇、啊！江湖犯過反佔中，再加今次開記者招待會。如果我話開記者招待會，一定有人撳我啦，係咪先？我要爆大鑊，一定有人 係 即係第三者 談判嘅策略，就係要人哋撳我。咁我然之後先可以同佢講數， 成功咗咯， 係啱啊！ 咁而邊一個能夠做得到呢樣嘢咧？對付黑社會， 只有國安啦，即係佢自己 只有共產黨， 共產黨 咪就係國安。咁而咁 Sure 佢自己而家係嗱好好笑嘅，就係公間公嗰間公關公司就話佢而家依然自由。 屌佢兩個成佢㗎，阿 Ben 啊嘛，隔住一仔記者嚟㗎大佬。 啊，我認得佢，佢話依然自由。喂，你就係講你依然自由，喂真係。先至知道唔知啊！咁你今日又话佢俾人贴街招，又话寻人系嘛？悬赏500万， 咁你梗係好肯定呢條友佢而家係失咗蹤㗎啦，而邊啲人可以令到佢失咗蹤嘅話，喂就係、是、即係直屬嘅國安九組囉。 即係嗱大家 即係之前係有啊即係呢個合作來往㗎嘛。 不過我覺得呢佢另外一樣醒嘅地方呢上海仔呢就係佢而家唔可以人間蒸發咗。 係。 即係佢唔可以被人間蒸發。即係你唔可以喐咗佢。你冇得斬死佢，你冇得開槍扮佢。 係。 乜都做唔到。嗱，唯一你頭先串翻你嘅故事 ，Anthony 咁講，或者係林國咁講咧，就係、是、如果係耶羅打嘅話，佢要借呢個開記者招待會嚟討價還價，得你 stop 咗佢，咁我即係幫你解決嗰個問題，因為你爆嗰啲嘢好大鑊㗎。係 啊， 第一，你梁振英當日喺個江湖飯局裏邊 make 咗乜嘢標？係你有冇發覺係梁振英上咗台之後咧，先出現有兩個字就叫藍絲？喺、 哎、 我哋嘅示威請願裏面係好頻密啊！即係你唔好話搞法輪功啦，係我哋嘅示威請願裏面次次同我哋打對台噶嘛。 即係啲類似即係反 counter protest 反示威嘅一啲行為。 喂，以前董建華年代、曾蔭權年代，喂，我哋去到示威抗議都係自己搞嘅啫嘛。 咁呢個就係、 是、大部分係啦，起碼都。 咁因為呢個就係阿張建唔係即係呢個邵善波嘅意志嚟嘅。佢嗰陣時即係同呢個阿梁振英上台嘅時候，佢咁講啊嘛，係咪？即係你唔可以再挨打啊嘛，輿論上面。即係你 咁，你可以利用到乜嘢人呢？而係令到我哋一般嘅和平示威者咧，係即係覺得好，即係好唔舒服，或者係好驚啊！有啲人會覺得，就係、是、你對住開社會， 即係會啦， 係咪？喂，大佬，我正正經經喺度舉拳頭，即使我舉拳頭都好啦，我都係為咗抗議啫，我都係示威啫。大佬對面有一班友同我炒馬擦蟹咁喺度同我 鬧 乜，係嘛？跟住就可能隨時有肢體衝突。喂，我犯不着啊，大哥，我去示威抗議嘅話， 同埋你諗翻即係梁振英，其實佢喺即係本來喺個建制派裏邊，其實佢都係。一个冇乜即系冇乜同盟冇乜盟友嘅人嚟噶嘛，咁佢要上位，佢要依赖啲咩人呢？其实冇乜好多选择嘅啫。 不过梁振英咧嗰种杂食嘅程度咧，就系、是、即系当日佢选举咧，佢系真系志在必得，乜人都要玩。 系， 佢都有见过我噶，我讲过啦，系咪？佢都有即系 present 佢政纲噶，系咪啊？不过我哋后屘冇 show 佢啫嘛，佢所有人都见， 系 包括写文联啊嗰阵时候系，仲有。佢見我嘅時候，因為我唔得閒啊，咁樣佢騰翻飛機啊，佢當晚可能係六點飛機， 不擇手段喎、 啊。佢八點唔知定改十點。 哇！你真 係就你啊，因為我其實我係唔想見，係不過你話即係send 咗 email 嚟，或者係揾人打電話嚟，咁啊見下啦。咁 原來 吹咩水？ 原來佢重視你嘅程度已經去到呢個馬老闆 level。 唔係，我覺得佢點咧？佢真係所有嘅可以 contact 嘅人。佢都嚟一鑊， 好 desperate， 好即係佢唔係 desperate，、應該 desperate 呢個 term 未必形容準確，而係佢好搏命， 好 aggressive， 係啦 ，aggressive， 好 determined， 係啦， 一定要即係所有嘅關係，佢都能夠建立到就建立到，建唔到建立到都算啦，起碼都見下面啦，大佬。 係， 咁所以你搞上海仔，其實係一個雕嚟㗎嘛，好明顯，因為佢嗰陣時候就焗上海仔去焗嗰班鄉親，唔好投唐英年投佢㗎嘛。成個 scenario 就 合理啊， 成個 scenario 就係咁啦。好啦，咁你覺得上海仔去做呢樣嘢？喂，咁嗰啲友唔係我哋，我哋都係同你講，喂，你可唔可以俾一個全民退休保障我啫？你可唔可以俾個最高工時我啊？加啲最低工資啊？加少少税去益啲窮人啦、啊！我哋就咁同你丟啫。 黑社會係要實際利益㗎嘛？可能係要錢或者要嚇咧， 放佢一馬 係啦， 即係由得佢亂搞。系嘛？哦，咁好啊！ 俾空間佢做生意， 所以佢嗰個 case 咧，諗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是，劉夢紅咪就係咁，佢同劉夢紅一樣係最後出嚟反台爆大鑊啊！ 因為其實 CY 能呢、這個即係都係聽翻嚟啦，但係都可能係嘅。就是、CY 咧，佢有個習慣就係走數。 咁找数系 系啦，唔找数 你确实系啦。咁你而家呢个咩全民退保啊，吓、啊、即系标准工时 啦、 啊， 即系帮个 港 人 港地啊， 帮佢会俾翻 全招好都系啊。吓咁、啊、你讲到标准工时，佢最近仲得罪埋呢个工联会。 喺佢嘅角度系 expendable 啊，冇、 啊、 所谓啦， 可以牺牲 嘅。之前应承咗你， 啊、 托塔都得，跟住一个转头屈尾手，几乎当自己冇讲过。 啊、 喂，咁但系呢啲有。喂，好似刘梦红咁，佢真系会喐翻你转头嘅。喂，上海仔都系喐紧翻你转头。喂， 啊、 所以你成个故事同埋个 logic 咧， 你係摸到個脈絡。 唔係，但係我覺得上海仔佢做少咗一樣嘢，即係我覺得佢搞呢個記者會之前咧，佢一定要，即係其實講真，佢一定係玩命噶啦。你講到係江湖飯局啊，你因為你同玩命冇分別，即係尤其係嚇。 咁、 啊、 你要同人哋講數。 系 你借呢个记者招待会， 咁但系有一样嘢 不易。 但系我知，我明白，我明白佢嗰。 你谂下佢嗰个时间，佢好似话星期日 send 嗰、那个email 出去，定系 mass fax 出去咧，就话俾有记者招待会。 系 佢拖到寻日 啊， 即系话有空间啦。 系 喂，如果你真系要爆大镬嘅话，点解唔十二点钟发呢个 mass email 出去，或者 mass 但 multi fax 出去？跟住三點鐘開嘅， 但你，但係土伯，你知唔知我頭先講佢做漏咗一樣嘢，係好關鍵，係學而係非常之重要。你知唔知係咩？ 咩？ 就係、是、要宣布係永不自殺啊嘛！即係你要明白就係話咧，即係你而家澳門又有嚇、啊，深圳最近又有，全國各地都有被自殺嘅高官㗎嘛，係、咪？即係如果你係有大鑊爆嘅話， 所以我咪話佢保護自己咯。 咁但係保護得自己唔夠啊嘛。咁 佢話開幾多招待會？我頭先個講法就佢不能夠人間蒸發啦，而家不可以被自殺咯，亦都幫佢俾人拱落跳落樓， 幫 唔自己自殺。 因為佢話佢會推遲個自己招待會啫嘛，佢冇話佢之後唔會再開喎。 你都開唔到啦，我覺得佢開唔到呢個幾多招待會。你話你估你真係即係我當你係大哥，你估真係大曬咩？ 可能真係冇命開。 喂，共產黨個國家機器勁過你十倍。 喂，係喎、啊，我覺得就係話你就算 即係難聽啲講，喺共產黨個角度，你係一個幫會嘅小頭頭。 唔係，但係嗱，就算係唔係被自殺都好啊，你被呢個江湖仇殺都可以啩？ 得。 系嘛？ 共产党又 approve 第二个帮会， 系啊，然之后佢咪揾一个揾一个人嚟认咗佢咪得咯？系咪？即系佢咪俾安家费啲乜嘢江湖规矩啫嘛？ 唔系，同埋你千祈唔好翻大陆 啊！啊， 大陆就可能搵你十年八载嘅喎，系咪？ 嗱， 求其搵样嘢应该入到你数噶啦。 系。 咁但系呢样嘢有个问题，因为嗱上海仔佢本来就话出嚟讲嘢系有嘢爆噶嘛，关于江湖饭局噶嘛，但系之后咧。如果啦吓，假设佢就系俾人即系仇杀咗嘅话，咁啲人肯定会觉得呢个系一个灭口嘅一个行为。 唔紧要噶，喂，你作为喂你自己都黑社会，全香港都知系黑社会嚟噶啦。讲真，喂，你俾黑社会江湖仇杀，喂，有几难想象啊？ 跟住认埋添啊！我条僆点买啊？系我斩佢嘅咁样啊？吹人咁样。 嗱，讲真，讲 damage control。好唔好得过？喂，远远好过你喺度爆大镬，而之后做呢个政治上面嘅计时炸弹啦、啊，系嘛？咁所以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啊， 唔系，所以佢先开呢个记者招待会。我怀疑咧，嗱，佢上次喺半岛酒店俾人咁样斩啦，喂，我都应该都好惊奇嗰阵时候，已经谂紧边个够胆斩上海仔啊？好啦，即系话有更庞大嘅势力喺背后去操作呢样嘢，所以佢。一方面就係借呢樣嘢討價還價之餘咧，就係佢都驚人喐咗佢嘅。嗱，我覺得佢有幾個地方去唔到噶啦，澳門冇得去啦，屌大鑊啦，翻大陸又唔掂。你而家香港真係匿去邊咧？係咪啊？ 唔係，所以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話同共產黨交易，即係同魔鬼交易。咁你同魔鬼交易，你走數嘅時候，你冇人制衡到你。喂，即係講真，喂，我同一般人做生意，我起碼可以即係報警啊，我有法官啊，去判案啊呢咁嘅嘢，你可以訴諸於法律，訴諸於法治。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同魔鬼交易，你係冇法庭可以判噶嘛？ 咁但 係 個問題 冇人同你伸張正義 啊嘛？黑社會有冇得選擇咧？嗱，你如果睇個黑社會呢套電影， 係 即係古天樂做黑社會電影，你就知道黑社會其實係冇得選擇。即係黑，即係共產黨啊！即係呢個講呢個古天樂，佢想將呢個龍頭棍，即係將呢個黑社會控制權啦、幫會控制權啦，係啦，即係佢想唔要嘅。但係黑即係中央都派啲人過嚟俾翻嗱，你一定要攞翻啲龍頭棍去保護香港嘅繁榮安定嘅，需要你啊咁樣啊，即係證明其實幫會。 嗯， 其实选择嘅空间可能系， 即系你呢个故事教训大家系嘛，即系嗰阵时叫做系反占中最高调嘅就系上海仔，但系而家上海仔落得咩下场咧？即系同魔鬼交易咧，就未必咧，真系好嘅，其实系，系咯，好，咁下次翻嚟， 转头。